是喜欢自己的胡闹，裙摆摇摇蹦蹦跳跳，要甩掉你和所有烦恼，裙摆摇摇像只小鸟，要逗自己开心乱叫，裙摆摇摇傻得不得了，让阳光闪闪我的头脑，裙摆摇摇像只小鸟，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爱我的女人站在我面前，锁住了你的眉间，一语不言，我已经抱着你，紧你的结在我心里面，给你安慰，给你明天，就靠在我身边，就让泪水留在我的胸前，管他那人世的癫，人情的险已尝遍，就靠在我身边，就把我的心做你的靠垫，那人间最美的脸就在你我的今夜，我爱的女人闭上你的眼，就算有许多不从前，你抛在一边，我只能去吻你，吻你的吻在我碗里面慢慢冻结，慢慢沉淀，就靠在我身，水留在我的胸前，管他那人世的癫，人心的险已尝遍，就靠在我身边，就把我的心做你的靠垫，那人间最美的脸就在你我的今夜，不管他还会流泪，还会心碎，